然后手指并拢。 紫竹院学区管理中心副主任卢明介绍说，国家图书馆在疫情期间为封控小区内的中小学生提供线上展览、文化讲座、网上阅读等服务， 包括一些文化讲座，经典的就是那个典藏博物馆和他们定期开放的视频展、线上展览，不同年级的孩子吧可以进行自己的选择。 疫情防控方面，我们再来关注舟山卫健委昨天发布关于洪进伦处置情况的通报。 目前已经安排11名病情较重的阳性船员转送定点医疗机构做进一步诊治，其他9名船员继续在船等待船员管理公司后续换班船员到港后轮换。 据了解，洪进伦是一艘巴拿马籍货船，根据名单，船上的船员都是中国人。7月30号驶离菲律宾后，船员中陆续有人出现发烧症状。由于目的地港拒绝接收，洪进伦一直滞留舟山海域。 我们继续来关注北京的其他消息。市住建委昨天发布《住房和城乡建设白皮书》，显示2020年本市坚持房住不炒定位，保持调控定力不动摇，房地产市场总体平稳。 从交易情况来看，2020年全市商品住房成交20.89万套，同比增加8.2%。从交易价格来看，新建商品住房价格保持平稳，二手住房价格涨幅基本在合理区间内。 租赁市场方面，去年全市住房整租租赁交易量同比增长2.7%，平均租金稳中有降。 市教委近日印发《北京市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办法指出，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不统一推荐中小学教辅材料，义务教育学校不得使用境外教材，校本课程教材原则上不得跨校使用。 在保障机制方面还规定，教材定价应当严格遵守保本微利原则，教材发行应确保课前到书，人手一册。 海淀警方昨天通报了一起5人诈骗团伙，联想电脑维修站与门店勾结，通过涂改日期等手段伪造保修期内的维修单据，骗取公司免费电脑配件，再卖给上门维修的顾客，从中牟利。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联想电脑公司在对各维修站票据单例行审核时，发现其中一家维修站上传的电脑维修票据有问题。联想公司安全监察部高级经理王先生说， 泰州这家异常单量特别大，包括发票名头不对的，日期是对的，品类是不对的。 海淀公安分局马连洼派出所接到报警后，立即展开侦查，发现这是一个由5人组成的犯罪团伙，其中包括3名维修站的员工和2名维修电脑的个体户。派出所打击办队副队长于建说， 2名个体户提供虚假发票进行修改，修改成那保修期内呢，交给服务站上传给总公司，一旦审核通过完以后，他会将电脑的配件发配到这个服务站，比如说一个主板价值在2000元左右，服务站再以1000元或者500元的价格再卖给两个个体户。 在固定了相关证据后，民警将5名诈骗犯罪嫌疑人抓获。联想公司安全监察部高级经理王先生承认，这一案件暴露出公司在管理上存在漏洞。 因为当时的那个审核机制没那么严格，只要你传了东西，我不管你的发票在不在保修日期，不管你是不是发票，我都保修。我们是没有人去审核这个发票的。 目前公司已对这套系统进行了升级更新， 加入了审核、验证等等系统的这个设置，对这个发票的审核呀，对这个系统的这个维护啊什么的更正规了。 东城区昨天举办第3届爱家敬老杯职业技能大赛。据了解，大赛分为初赛、复赛、决赛3个阶段，赛程将持续2个多月。 大赛面向在东城区注册或在东城区内开展服务的养老及家政服务企业招募参赛选手，同时向东城区户籍街道失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开放报名。 文化方面，广州秦汉考古成果展昨天在国家博物馆开展，展出南越王墓、南越王宫及广州地区其他秦汉考古遗址出土的珍贵文物330多件套，展期预计3个月。 疫情期间，观众可以通过国博官网等多种渠道，在手机和电脑上欣赏展览相关内容。 来关注其他国内消息。银保监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1年二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336万亿元，同比增长8.6%。 其中大型商业银行本外币资产136.2万亿元，占比 40.5%， 资产总额同比增长 8.1%。 整体上看，2021年上半年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1.1万亿元，同比增长 11.1%， 商业银行利润继续增加，保持较强风险抵补能力。 国家发改委近日会同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等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今年底前将争取实现各级自然资源、交通运输等部门审批系统的互联共享。 意见还明确，逐步深化投资审批权责一张清单，投资数据一体共享，审批事项一网通办，不断完善审批服务功能，优化审批服务流程。 中消协国家轻型电动车及电池产品质检中心昨天发布消费警示，电动车火灾随气温升高呈逐月上升的趋势明显。 提醒消费者，夏季刚用完的电动自行车不要立即充电，不要将电动自行车推进楼内，更不要将拆卸下来的电池拿入室内进行充电。 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防部日前公开表示，美军会根据自身权限，在可行的地点和时机，向阿富汗政府军提供空袭等支持。 发言人表示，阿富汗国内安全局势目前没有向正确方向发展，阿富汗政府军在作战能力上要优于塔利班，强调应发挥其政治和军事领导力。 朝鲜近期连降暴雨，多地发生洪灾。朝鲜内阁各部门、中央一级机关干部组成了抗洪救灾重建中央指挥组，紧急赶赴受灾地区了解灾情，并采取措施解决当地救灾和重建问题。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报道，市属公园加强疫情防控，堵上防疫漏洞，天坛、陶然亭禁止聚集扎堆活动。 北京青年报报道，应对疫情防控，白庙北进京检查站设置公交专用车道，全力保障早高峰。 新京报评论，拉达姆警报已拉响，守好国门是第一要务。 人民日报关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通知，检测人数在500万以内的，在2天内完成全员检测，要求从严从紧落实院内感染防控工作。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今天早晨7点开始的北京新闻，关注海淀区国兴家园疫情封控区200多名小学生开展同心抗疫、家园有爱主题云班会。 早晨7点30分开始的主播在线，加叙加义关注，设定准入门槛，职业化护工行业，引入商业保险，减轻患者负担。 东京奥运会上周日落下帷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上取得了优异成绩，甚至很多项目都有了历史性的突破。你真的看懂奥运会了吗？中国队的优势项目跳水、体操等等是如何打分的？今天上午10点25分播出的《编辑部的故事》节目，通过《夏季奥运会小百科》这本书和您一起来聊一聊。 失速、熄火、漏油、减配，种种质量问题导致车辆维权非常烦恼。汽车维权难成为消费维权的一大难题。近日，新的汽车三包规定终于公布，将于明年1月1号起施行。针对汽车领域长期以来的老大难问题，汽车新三包规定扩容提质，有哪些新的规定和重大变化，能为车主解决哪些后顾之忧呢？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点20分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近期，一部戏称北漂纪录片的电视剧《我在他乡挺好的》拉开了现代职场青年的白描画卷。这部剧在以温暖陪伴预料人心的同时，也给观众带来了更多的思考与共鸣。如何用法律视角审视职场新人敢不敢停下来，一个人租房应该注意什么？今天下午1点12分播出的《警法在线》，法官和您说一说他乡追梦，懂哪些法律能过得更好？欢迎收听。 在今天的整点快报栏目当中，记者将为您连线报道。北京新一轮百万亩平原造林完成80%，斑马线非现场执法首日采访，冬奥会延庆赛区采访等，欢迎收听。 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一起来了解。

这家英语培训机构广告标牌显示为瑞丽思维英语，工商注册名称为北京瑞丽未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据家长介绍，这家机构在今年的三月已被市场监管部门和教育部门认定没有办学资质，但是依然还在收费招生。如今撤店导致很多家长退款难。 今年3月23号开始报交的第一笔钱，交了7200，6月27号又续了3800嘛。这些课都没上完，他是7月25号说是不开办了，然后也说没钱还，有差好几万的那种。群里80到100位家长。 日前，记者来到位于通州区群芳中三街的瑞丽思维英语门店探访，在现场，记者看到这家门店已经撤店关门。家长介绍说， 现在已经大门紧锁。三月通州教委通报批评说他们没有办学资质，这个学校仍然大肆的宣传推广，有许多家长是在3月份到7月份之间进行的缴费，截止到7月20几号事发的时候，许多家长缴费之后仍然一次课没上。 记者尝试拨打了家长之前保存的这家机构的电话，但是目前已无人接听。另外，据之前和家长有联络的一位瑞丽英语的工作人员介绍， 5月份工资就一直没有给我们发，然后7月份呢直接就搬了，离职协议啊这些也没给我们签，然后5、6月份那个钱去哪了我也不清楚，是有专门的销售老师就是新招进来。 由于部分学生是近期交费，还没有产生课时费，因此在7月25号传出机构撤店关门的消息之后，相关家长纷纷要求退费，并向属地梨园派出所报警。此后，警方组织家长和学校负责人对话，根据家长提供的音视频资料，在当时的对话会上，双方争议激烈。 一，因为国家的原因不让我们开放；二，确实从疫情到现在，我们经营遇到非常大的困难，这是第二点。我自己家里面的房子。亲戚朋友的钱我该借给您借了，那您该走怎样的法律程序您可以走到怎样的法律程序，但是马上让我拿出这个钱我拿不出来。 那我这个刚没的，我一个课时还没上呢。 我们6月7月初交的钱去哪儿了？ 对于退费的问题，当时出警的民警表示，这一问题属于民事纠纷，属于市场经济行为， 先起诉我，证明你们在这上的课，公安机关只对违法行为，他们说你又诈骗，我们可以 可以调查他呀。 如果他没有的话，全是一个因经营不善。 记者为此也致电了通州区市场监管局消费权益科，工作人员介绍，今年5月相关部门发布了北京市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管理办法试行，根据这一试行办法，英语培训属于学科类，应该属于行业部门，也就是通州区教委负责。 像这种学科类的培训从5月份开始有一个新的职能划分，现在是归到这个通州区教委管了。 记者随后致电通州区教委民办教育中心，工作人员表示，7月24号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发布之后，北京的确在开展双减负的试点工作，但是教育部门的行业监督不一定管用，因为他们只有资质认证和授权，而教委在今年的3月已经尽到了关于无资质通告的责任。 他没有那个办学许可证，这个我们从3月我们一直在对他进行检查，但是您说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我们从正门进，他把孩子从后门就转移了，不让他开。教委这边没有说一个执法权，这些线索移交给这个市场监管局了，让他们进行处罚。 而对于这家机构在3月底被通告无资质之后的收费，民办教育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还在收集相关证据，但是他们对于擦边球的行为并没有执法权限。 您甭说咱区里了，那市里就都知道，都了解这情况，都在积极的进行解决。但是目前来说，从我们教委这块儿的话，只能说收集他的一些材料，联合其他的一些家长对他进行起诉。走这个司法程序。看他的一些财务的状况。 那么相关问题究竟该如何处理呢？记者也咨询了通州区司法局行政执法协调监督科，工作人员表示，当前可能还需要多部门配合，针对监管问题和民事纠纷，目前有市场监管局、检察院公益诉讼以及法院民事诉讼3条维权渠道。 这个公诉职能在检察院，如果是代表公众利益的话，检察院他得审查这种类型符不符合他们公益诉讼的标准。 比方说市场监管局，他有没有给检察院递件的这种机制？ 他如果遇到涉刑事类的案件的话，他是需要移送给检察院或者移送给公安。教培行业的应该是不在那个范围里边。 工商市场执行， 他们来判定一下这个行为是不是违反到了什么法律法规或者部门规章。